究竟怎运行？人生处处皆科学，科学处处为人生。凡事分析和推理，智慧从此爆晒灯。我知道浮云如何变远，看海洋怎知它有几深，光波与声波谁跑得快一些，天空生太知得可够真，这机器如何能帮助你，建筑师怎减少噪音，科学会时时伴着你一生，开关灯已应用光与电能，凭视力否析指真相，循序去分析指导神，科学别有趣， 你不必怕， 道理要解释 亦多繁问，亦多繁问，指真相， 可知道浮云如何变远，看海洋怎知它有几深，光波与声波谁跑得快一些，天空生态知得可够真，这机器如何能帮助你，建筑师怎减少噪音，